锵锵三人行，那天跟这个陶杰老师学了个英文哈，我突然想起我每次就是问家辉啊，我这个广州话，我咖啡，哎，我老觉得把你叫成咖啡了， 咖啡， 咖啡，广州话咖啡和咖啡，咖啡， 洋咖啡，高音低音嘛，这你讲这样区别就等于我讲死跟死澡的死跟死去的死。都分不清楚，在我听来都一样，其实两个字 在我听来都是死 死掉死早拉死 所以咖啡就是我们的一杯咖啡，你来了就给我们提神了 啊。但这个名字是香港非常典型的一个男性的名字， 对， 最多的是咖敏， 没错， 第二就咖啡， 俗的不得了 看事情啊，我已经教你了， 这是好男人的，人家这个找男生啊，这种名字就是正能量的， 对，没错，我说就像看金瓶梅对吧，你也知道啊，赢的人看到赢的部分，家是俗可是是家庭嘛，有责任感， 对对对， 有那个价值观正确，三观正确， 没错，听着都像是那个油麻地混大的 文涛是吗， 都俗气，我跟你说我们三个的名字子东就是那个年代一听就你知道，我恨不得我觉得得有几百万个叫文涛的，文涛往往是1967年的生人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，简称文涛，我们班长就叫文革，文革也得有几百万，都是这个那个年代， 对， 子东也是个那个年代的名字。 香港有一个开饭店有名的人叫梁文涛就把你们两人的名字凑在一起，很棒 很 棒的， 很胖， 还荣华的。我们到他那个饭店，那个人叫梁文涛，我一看见他，就文涛跟文道混在一起了。 对对对对对。 哎，那个师傅啊， 合体， 那师傅是个传奇啊，好胖好胖，有没有300公斤啊？反正他演《西游记》的那个猪八戒，基本上不用化妆，你看啊，不用造型就对了。我去吃饭，我为什么不去呢？有点对不起那师傅这样说，我就很怕。他因为他很好客，客人他认识了他都走过来，可是一走过来呢你就不敢吃他煮的东西，都会吃成这么胖， 他会跟你说你的松呢吃得不会肥不会，然后那个肉颤动颤动不会肥， 我天， 这很可怕。可是名字无所谓，你年纪大了你可以改，我就取了自己名字啊，我取了这两年前嘛，取了个新名字叫油麻十六郎啊，日文我都会念，叫什么？芝麻呢？ 看多了是吧？ 有马也姓马嘛，十六郎嘛。因为我那时候，哎呀，你要骂我，我反正苏领长领了16个，所以呢就叫有马十六郎。 有马是神户附近最有名的一个温泉， 对， 有马温泉。 所以我说的 AV 看多了嘛。当然就是，哎，你为什么开始考虑年纪大了的问题啊？ 我早就考虑了，因为。 你今年才70几，考虑 十六了吧？ 我的身体状况像70几，不瞒诸位说，我前两个礼拜 你身材这么好，还 哎内在状况嘛？我不瞒诸位，我前两个礼拜去检查，躺在那边，早上7点钟去医院，被他麻醉什么，躺着睡着了，然后检查胃。我本来以为有问题的事情，地方没有问题，胃啊，我总是觉得自己胃感觉胃里面有个篮球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可是呢，他顺便替我 查出来肝癌。 哎呀，呸！他顺便差不多了。 呸！ 他那个检顺便他没事干，可能那个检查胃太简单了，顺便替我检查直肠，啊，直肠。那我醒来了，医生说，哎，我反正闲着要跟你看看你的肠哈，因为我太英俊了，他忍不住摸一下我的肠道。 而且先得把你麻醉。啊， 对，一群人围着我，然后呢，我说哈，有什么事？他说有3颗肉，食肉， 息肉， 息肉，息肉， 不是细肉啊。 对，息肉。他说，哎，马先生，那我看到了，马上也忍不住切掉了。我说啊，切掉了，怎么样？他说2颗小的，1颗大的。我说有多大？他说好像草莓一样大，吓死我！我 小鲜肉啊，小鲜肉啊！ 我说草莓还是西瓜都叫草莓 的地方。 真的，他说像 strawberry， 我们叫草莓嘛，士多啤梨嘛。吓我一跳，草莓有多大？我说是澳洲草莓还是美国草莓，大小不一样。他说基本上是澳洲草莓，比较大的那种。他说没关系，割了，割得很深，全割。然后把照片给我看。我没有看，我看得好恶心啊，好可怕。然后我说那什么意思啊？ 他说基本上假如现在没发现或者说没处理呢，你大概只有两年命，所以这两年要多找我来哈，不然 所以你现在就接下来就五十年了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个草莓已经没了嘛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他说没草莓，基本上就看看嘛，那定期检查。 但是有痔疮了，你那 无常。 这说的不太干净。但是医学上病不能够分歧视，对吗？人的身体病是平等的，不准歧视得性病的，对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确实应该提醒，就咱们这个年龄五十之后啊，徐老师你做过没有？我也没做过，但我准备去做，但是呢，我有点害怕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要检查直肠，就顺带着你要有什么息肉啊，就给你割了，因为这个还是体检啊，你知道就是全麻。就他们说很舒服的，就是不是就是睡着了，就跟睡觉一样，但实际上呢，该干的都被干了，就是。 那这可是 老师很喜欢的看表情， 我很可怕。 不，这有必要上岁数的上岁数的，真的提醒大家可以做做这个检查。 真的我。文涛说的对，我那个当时啊，除了觉得幸运，就是幸运嘛，就是那个还是幸运，那觉得说，可是也有懊恼，因为我五十多嘛，理论上在美国45岁以上要每年检查，在香港呢是50岁要检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要拖呢？万一我张开眼睛，那个医生跟我说的是说是像大的像西瓜，不是那个草莓那怎么办？ 也不是西瓜了， 对，这橘子、柳丁这样。 这可以不讨论水果了吗？ 所以那个我也，而且睡得很舒服。他一打下去哈，那个麻药是我这两年来睡舒服最舒服的一个觉，睡的时候晕倒过去，基本上。 主要是做这种检查，你觉得比较舒服啊？ 我最近对于你们讲这个麻醉药啊，我前一阵有一个经验，对我来说这个感触非常深。我动一个小手术，这个腿上呢就打了麻醉，打了麻醉呢。做手术什么都没什么值得提的，就是完了以后到了大概是到第二天吧，我从床上这个下来，我以为正常的是这么下来嘛，结果没想到哈，就是觉得自己的腿啊就像水一样，你能理解吗？就一条腿是有的，另外一条腿就是没的，就好像 无力， 感觉就是像。就完全没感觉的， 软塌塌， 就好像不是软塌塌，这些都是有东西，就好像我的腿是水做的一样。哦，哗一下就没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没，然后一看腿是在的，只是神经被麻醉了。我得出了一个感受，就是说皮囊真是没什么。最重要的是感觉系统，神经在。你才觉得你是腿啊、手啊、身体、肌肉、骨头，否则的话，没有神经、骨头、肉都是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社会也是这样， 但 没了神经啊。 但是你也可以进行文学的美化，你左腿还是贾宝玉，右腿可是林黛玉了。女人呐、啊，水做的骨肉， 太美了。那讲了文学那个，我想到好喜欢一句话，马尔奎斯嘛，那百灵孤 马尔克斯、 马尔克斯啊，百灵孤独的作者，他有个小说里面，反正有个主人翁哈、啊，到了一个年龄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到我这个年龄呢、啊，我清楚知道我身体每个器官的位置。啊，说的真好。年轻一点的时候，哪个器官在哪里啊？根本不知道啊，是陌生，跟你是陌生，陌路人，你根本不用去碰它嘛，都好好的嘛。到我这个年龄啊，那今年是通通肠，明年通通哪里，通通心，通通胃，所以这基本上清楚了，知道那个像我最近胆，医生就说有20颗石头在里面， 真的？ 对啊，对。可是香港很好玩，他说原来的系统不一样，他说在美国呢是看你有几颗还有多大才决定割不割那个胆，他说在香港英国的系统呢刚相反，是说要看你的症状，不管大小多数量，假如你痛了、啊、痛到一个地步才去割，所以那个我清楚知道我的胆在这里， 肝 在这 里，胆结石是吧？ 对，问题是20颗啊。 哎呦， 所以我睡觉只能这样睡，不能这样睡压着，好像我去酒吧玩那个摇骰子， 政治。 我的朋友圈，我周围可是已经有两个作家已经是五胆英雄了。啊，你有可能是第三个吗？对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呢，这个一个是检查身体，当然检查身体呢，这已经是后边的环节了。你知道，就是说很多老人的这个悲剧啊，在咱们父母身上就看得到啊，就是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、省吃俭用一辈子的钱，最后全花在了病床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吧。所以呢，但是你同时你也会发现呢，老年人真爱活着，就是你看到公园里。那个这个路上这是锻炼身体的，哎，我有时候就能在他们身上，我就会感觉到，就是对生命啊，这种怎么说呢？这种热爱，就是一定要锻炼的身体健康。 就杰克伦敦那个小说叫《热爱生命》， 这没错，老年人特别热爱生命，对吧？这热爱，甚至他们是有组织的热爱生命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大陆各地有一些个暴走团，其中呢就有一些。中老年人的成分甚至是为主，但是最近呢，这个有人把这个上升到路权的高度。最近山东临沂你知道有暴走团，但这个暴走团呢出事了，出了车祸，一个出租车一死二伤。就这个，因为暴走团呢他走到了机动车道上，但是当然他们也是有理由的，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正有工程，于是呢他们就走到了人行道上， 走到机动车道 啊，对对对，走到机动车道，然后一辆这个的士，听说还是个女司机，撞的这个一死二伤，所以你可以看看，我下边给你看这段视频呢。开头是他们雄赳赳气昂昂，但是最后这个镜头就是那个暴走团在出车祸之前的一幕，你可以看看。 他怎么就这么开上去，他看得到前面这么多人的。 这个 他就正面这样开上去，这个司机也真奇怪了。 可听说也是要负责任的，你别看是因为在行在机动车道上， 当然要负责任了。 对，他不是 插道或者躲避不及之类的，就前面有一大堆的人在走，你车就这么开上去，作为司机 他就觉得你应该让给我， 他也不可能啊。 你不觉得 你这么高的速度人家来得及让吗？ 他就觉得对，这就算哈，车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也是啊。我经常还不太习惯走在一些城市的路上，大家不会让的嘛，迎面基本上就是撞。这个逻辑好像是就是说，要么就你撞开我，要么我不撞，要么就是我撞开你。而且理论上好像对方会感觉说，你就应该让给我。我走在很多很多内地的城市，我都是这种感觉的。现在只不过更离谱是说那个车， 而且他 就觉得你们要 走开，我还以为是逆向和插道之类，他这样同向，人家在前面走，这司机肯定负责任。不过这个暴走团怎么来的？什么时候的历史啊？这怎么？ 那你大妈广场舞你能理解吧？ 对， 那走路是一种运动，你能理解吗？ 对， 但是大家喜欢这个成一个集体俱乐部啊，这是一种。暴走啊，就跟那个叫跑，台湾叫什么跑啊， 酷跑 啊，酷跑一样吗？它就是一种运动方式。但是呢你也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很多人运动喜欢这个成群结队，喜欢有组织，是不是有组织就能更能够带动 我们集体主义的国家嘛，这是我们的这个美德。 而且你知道男女还有不同吗？在这个健身房里啊，经常是什么，你会发现，这真的是女的啊比较喜欢那个，就是有个教练带着一起，但是你观察那个男的，往往倾向于，咱就从概率上讲，男的倾向于自个儿练自个儿的，女的呢喜欢凑堆儿。你看，就反映女性比较合群儿，女的更喜欢跟着一个教练，他这么比较好。 男的这个单独嘛，适合于进攻嘛， 独狼。 那个女的成群是善于防守。 那但是刚才我们山东临沂的穿着那个反光条，嗯，拿着荧光棒，雄赳赳气昂昂。 这个要做出一个社会协调了。这个呢，你不能否认它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的一种形式，但是你这个社会要做出一定的机，那就是有反应。比方说某些时段、某些路段就要开放给他们，他们要事先申请。墨西哥城啊，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中间有一条大道，就像长安街这样，从什么最重要的建筑贯通的。礼拜天不准开车，整条路很长的，我忘了十几二十公里，从市中心的广场，然后整条大道上面骑自行车的、这个走路的、跑步的，各种各样老人小孩什么，整个大道很，你能想象一下北京的长安街，礼拜天。全封，全部给行人，全部给滑板车，各种各样的车，多么狂欢呐、啊！这个，你想象一下这个场面，礼拜天车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封掉，大家走别的路去。 对， 墨西哥城就这样做的，深得市民的称赞，深得市民的称赞。 香港这几年开始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每一个月好像有一两天在哪里，在中环的电车路那边，你想象哈， 对。对 那个电车路平常、人来人往了、礼拜六礼拜天还是这样，他就把它封住那边，然后呢大家在那边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、当然不能闹事，不能做买卖哈、你在那边坐着画画唱歌哈，那个这是把城市还给人民嘛、可是你说到这个马路啊什么什么那个危险，我突然联想到前几天香港一个事情，我觉得无常啊哈，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什么健康生命，有一对香港夫妻去台北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还没看到具体的，是说那个女的，那个丈夫30来岁，带她太太去台北看医生，看妇科，不晓得为什么跑去看妇科哈，而且是当天来回的，早上飞机去，10点钟降落，准备晚上看完医生，晚上飞机回来哈，去台北医疗，可能不晓得是身体医疗还是整形什么哈，然后呢，出飞机场坐出租车，车祸。一撞，4辆车一起撞，死了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香港的妇人，整个头皮啊牵起来10公分，所以你 就那个女的要去看病的、 那个女的，对，要去看病，不觉得太诡异了吧？这生命中假生命里面，假如我们从怪力乱神的角度看，对你去看医生为了健康，结果你去送命送死送葬，那太可怕了。前两天的新闻，觉得。怎么你明明是想去保护你的延长你的生命保护你健康，结果你死在那边这样子，所以无常嘛，所以结论是说徐老师赶快去叫一下你的肠吧， 无常、 无常 无常，只是大肠无常了、 对，从我们个人的健康这个肯定了无常了，但是这个暴走团这个事情，那么人家现在是什么个态度，大家是一个是批评他们呢，还是 不是，这个里边啊，就引起中国社会固有的一些个争议，两代人之间的争议。比如说，有一种人就是说，呼吁对我们对中老年人，包括广场舞，我们对他们要宽容。但是另一派声音就说了，对这帮老年人呢，说宽容不等于纵容，就是他们呢经常表现出没礼貌。比如说这个也有时候也传出一些新闻，一个老大爷在飞机在那个车上非让一个女孩子让座，不让座就坐人女孩子大腿上，不是前两年不是还发生过那种争论，说什么好坏人变老了，就是很多人呢，就是也有一些老年人吧，为老不尊，包括咱们也讲到那个篮球场，公共篮球场， 对， 你这些中老年人，你在这叫广场舞，孩子们要打篮球，这发生这个。争执，现在的确啊是有一个，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互相啊谁都不让谁的社会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比如说有人讲说，试看今日之道路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这就涉及到这个路是谁的。比如说人行道，现在你看还有那个共享单车，哎，马路上又切出一个窄窄的人行。这个自行车道，自行车道，然后就是机动车道。好，首先呢，这个分配是否合理？你比如我记得，我老记得我有一次去台北拍节目，跟着那个哪儿啊，台中的一个官员， 跟我一起走。我们俩呢走在这个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，结果呢有时候就走巧了，咣了一下我们俩撞了一下，他随口就说一句，他说哎呀这个人行道设计的不友善。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台湾的一个官员他会把这个人行道啊，他那意思就太窄了，能让行人这么撞在一起，就你这个就不人性不友善，你应该让至少两个人能够这么在这儿散步。你看这里边有一种对人的这么一种观念就在里头。 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哥本哈根，我说过嘛，丹麦是全世界骑自行车最美丽最友善的地方。哎， 真的是。 哎，对，丹麦尤其是这个城市，它这个路啊，车路、自行车路跟人行路哈，就分配的比较，自行车路也比较宽。我一不小心站在那个自行车路上啊，那个骑自行车过来的人就对你很不友善了，因为你占住了他的这个道路。他们那个，我后来回来以后，我还跟我们学校一个同事，他是丹麦人，我跟他说你们这个城市那个自行车，他说专门有个网站，拍哥本哈根骑车的女孩子。 哎呦， 他们的骑车的，他们的衣服啊，他们骑车不是说普通的衣服，他们有些衣服就非得骑车才好看。 嗯，对， 还就这样变出了一种文化。那中国呢？现在这个开始设计， 也可以看看这个，不要老看那些。 早就看了，他在我的最爱那个名单上面，还需要你提醒吗？ 再去广告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友善啊，当然你可以归结原因，你说中国到底是城市管理水平低呢，还是说这个公民素质低呢？反正有这个话，就是天天讲，月月讲，年年讲，没有什么改变。你也能看得到，就是谁都不让谁。你就首善之都，你就北京开车，对吧？拿着这两个人，两个车为什么老发生车祸？为什么老堵车？我在北京多次的，就是说，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社会的人，哎，我自己都概莫能外。竟然形成这样一种习惯，前面的车要并到这个道上打转向灯的时候，他本能的动作是踩油门，蹭一下。你知道，因为这个，在美国就有一个华人造成过一起这个车祸吗？就是，因为美国人的规矩啊，他们两个人是这么走，然后这个美国人呢，看到他那边是个红灯，美国这是绿灯嘛，于是美国人的想法是我快过去。因为他肯定要停的嘛，这起车祸是怎么发生的？就这个华人呢，这个美国人想加快油门快过去给他腾出来，结果呢没想到他咣一下，他完全没有停的意识，所以我就觉得又联想到这个有眼睛的你都看得见，就是说自行车和行人，哎，咱们不说别的体制上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民族不友善，人跟人呢，怎么那么。你从这个车的关系你就知道，那很明显你不礼貌，就很明显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意， 很 真的 只敢两个原因造成的这个开车的这个习惯。第一个呢，犯规不可耻，光荣，比方说什么灯过去能过不能过哈，比方说前面是一个黄灯，你可以刹车可以抢冲，你抢冲过去，旁边坐的，假如说你旁边坐了个貌美如花的话，他夸你；要是你急刹车的，他怪你说熊了，这种都干过 去，对 不对？你拿着收张票，我还可以把你撩出来，有啥道理啊？对不对？正好相反，你换一个地方，人家可能女的就是说你刹车来鼓励你。我觉得以犯规为荣，这是一个心理。第二个还有就是实际证明，你越让越吃亏。你在一个线上，你打灯，你要并线进去，你文明的等吧。每一个人让你的， 对，就是这样， 刹刹刹刹，你等了很久了，后面的人打你喇叭了， 对， 就是说，但是你第一次这么等，第二次这么等，后来你就发现我非得冲，对不对？那你以后成习惯了，渐渐的，生活上从什么升职称啊、加人工啊、分房子啊、升官呐、啊、拿文凭啊。啊，到小小的单位里，到过年分肥皂票啊，什么什么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抢到一步是一步， 所以叫争先恐后，生怕落后， 对 对吧？ 因为他有现实上面的 经验告诉他， 经验跟压力嘛，更很重要啊。你慢了，你让了，后面会扒你啊，啪啪啪啪啪。而且你变成结果是什么？ 你慢了，你礼让了，变成一个危险的事情。 对， 因为后面会骂你，甚至下来打你，甚至撞你，是吗？当你要保护自己，你就不能。 但是嘉辉，你看啊，我就觉得说香港人有秩序吧，我觉得香港人也不是很友善。就是比 香港最近 比内地好 多了、 就是就比如说机动车让行人呐、或者是这个，当然比内地的好得多。香港啊，算是守规矩的，但是比起我在美国、英国看到的，我觉得香港人有时候也不让。 那当然，这什么地方都有什么人。我最近又去了日本，每次去日本都有租车开，我非常失望。传说中的日本人守规矩，守个屁啊！几辆车来超我的车。超我。